第47集，皇帝的一天。 圣上今日要去正式堂枢密院一观，再转去翰林院看一看，特别是那位拥有西夏血统的榜眼狼，有能力让西夏对着大恒发动战争，并且连下五六座城池的人才，顾元白不能不将其放在心上。可是等用完早膳之后，顾元白还没起身，就听着有人前来通报，说是齐王开始绝食了。顾元白眉头一皱， 何时开始绝食的？ 回禀圣上，是今早齐王没用膳，一直在狱中喊着要绝食。 那就让他绝，从今日起三日不给齐王送饭。他不是不想吃吗？不想吃就别浪费朕的饭菜。胆子大了，觉得自己受过的最多了，就够赎罪了，就够让朕发泄怒火的了。精神折磨还是比不过肉体上的折磨来得有用啊。 在前往梁府的路上，顾元白的脑子还在嗡嗡作响。皇帝在宫中的代步工具既有马车也有人力步辇，顾元白乘坐的是马车。正式堂和枢密院各有办事处，皇上时不时都会亲自视察一番，因此此番圣上亲临，诸位大臣也没有慌乱。顾元白让他们继续忙着自己的事务，只有枢密使陪同在圣上身旁。顾元白走得慢，枢密使一边同圣上汇报着近日来的事情，一边让人泡上了好茶。 不必麻烦了，赵卿，朕打算从禁军之内建一支东陵卫。 枢密院虽然管的是军机大事，但如今大事的执行命令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，圣上说要建一支东陵卫，实在没有必要同枢密院说。 圣上的意思是？ 朕吩咐了程将军，禁军南北两部统共20余万人，朕要从中挑选出2000人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更何况朕要的也不是简单的人。枢密院主管军机事务，边地防务，并兼禁军，尔等要协助程将军办完此事。 臣遵旨。 说完了此事，枢密使又同顾元白说了一番兵防边备戎马之事。大恒朝马援匮乏，骑兵少，精通骑术又耍得一手好刀好枪的更少，而且重骑兵必不可少，重骑兵可是开路的一把尖刀。顾元白闻言却勾唇一笑，高深莫测道： 赵卿，马匹的事朕觉得快能解决了。 顾元白说完，含笑看着枢密使抓耳挠腮的样子。等欣赏了一番赵大人的急态之后，圣上这才悠悠地从枢密院离开。枢密使看着圣上的背影，哭笑不得地向周围人道： 圣上心中早就有了章程，却怎么也不肯告知于我等，真是让老夫心里跟猫挠似的难受。 圣上胸有丘壑。 可不是吗？圣上不论是养兵还是训兵，均有种打天下的趋势。步兵、骑兵，枢密院比先帝在时越来越忙，但这种忙碌却恰恰给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感。枢密使心道： 若是大恒吞并了西夏、蒙古，征服了草原上的那些游牧民族之后，那可真是不得了了。 而顾元白已经来到了正式堂。正式堂中的事务繁多而匆忙，这些大臣下了职之后还要带上公务回家处理，但个个都十分满足，忙得充实而高兴。整个大恒各个机构之内，只有正式堂和枢密院的臣子们享受的待遇最高，细节之处可见章程。他们所食用的饭菜顿顿丰盛，还有新鲜的当季瓜果蔬菜，当季有当季的特色，偶然还有圣上赏下来的茶点。 光在这一点上就让其他人极度的质壁分离了。朝廷中的人都知道，正式堂和枢密院是圣上所倚重或是看好的臣子才能进入的地方，只要能进入这两处，以后必定飞黄腾达，如同以前的宰府大人都是圣上看重的大恒古宫之臣。翰林院中公书的人才，六部中的人才，都想削尖了脑袋往这两府中挤。顾元白在正式堂视察了一番之后，还是觉得人有些少，政务太繁忙，这些人处理不过来。正式堂的这些臣子们都功夫在自己的桌上埋头处理着政务，这些都是给顾元白处理政务的人才，顾元白自然很爱惜他们，这一看都怕他们一天到晚头趴在桌子上会得颈椎病。光从他进来到现在，除了给他行礼时抬过那一下头，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没有从公务里抬起脑袋。顾元白忧心地想， 这样下去不是脊椎坏了就是眼睛坏了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正式堂还缺多少人？ 参知政事苦笑道， 回禀圣上，自然是越多越好。 新科进士中有才能的不少，翰林院中想往正式堂来的人更多，还有六部的人才，稍后你与各位大人商量出一个章程，再交由朕看。 人才都先请我们？ 那也得看各位大人愿不愿意给你放人呢。 临走前，顾元白又说了一遍正式堂的休息问题，该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，吃饭只吃饭，睡觉只睡觉，养足了精神才能更好地处理事务，午休必不可少，即便是趴在桌上休憩两分钟也比这样的好。 各位都是我朝肱骨之臣，身体要比政务更重要。 听到这番话的人感动得恨不得寝食也不用，要为圣上效劳，他们精神头足得吓人。顾元白瞧着自己的这番劝解，反而让这些人变得跟打了鸡血一样，不由得失笑，无奈地摇头离开了正式堂。实在不行，太医院的定时身体检查也可以开始了。他们不愿意动起来，顾元白大不了再办一个大横朝官员运动会。正式堂门前有一片池塘，塘中绿萍遍布了半个池子，水色乌黑，如今这个月份荷叶还未曾长出来。顾元白揉了揉眉心，偏头道， 马车呢？ 问过之后，就有人将马车牵了过来，侍卫长扶着圣上上了马车，田福生在外头候着，将车帘车门一放，烈日也照不到圣上。顾元白脱了裤子上了药，摸着手心处滑嫩嫩的皮肤，又叹了一口气。等他整理好行装的时候，恰好已经到了翰林院的门前。翰林院中，楚卫正在同孔义林下着棋，这两个人一个人是新科状元，一个是新科榜眼，此时围在一旁看热闹的人有许多，既有刚